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最近你去上海了吗？ 最近我年初的时候去了趟。 那院里老说一个王先生，王先生到上海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他心里特别堵。 你这小花人是我呗？ 我觉得这人不是你，我跟他们争论半天。 哎，小花这就对了， 但是最后大家认定他绝对是你。 为什么？ 我说不可能不是他，王大磊一人吃不了仨菜，开玩笑啊你们这。 哎，这可是瞧不起我，那也当然分多大份的菜。 我见王大磊一人吃流水席都没事，怎么可能？ 我一人吃流水席，老上我也得多饿呀。 这个难不住王大磊啊。他们说那不是不是呗。 对，人也没正经。 那怎么了？人家都姓王啊，王磊的父亲也姓王，那就背不住。 谁说的？我跟你说，这王姓现在是就是前几名、前四名里的姓啊，那姓王的多了，没说叫什么王先生的多的是。 行，那你把这事儿说了，然后咱分析分析是不是王大磊。 就是这位王先生呢，去上海老办斋，一个老字号。那服务员跟他说呀，您要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一定要点满三个菜，不然呢您就得出去。 嚯，轰出去。 反正您只要坐在这个座位上，您就至少得点三个菜。 坐在这座上是固定座是吗？仨菜座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座位呢，你看啊，分面点区和炒菜区。 哦， 面点区呢，比如您点个面什么的啊，您在那吃。炒菜区呢，炒菜区就是您得点几个炒菜。 我谢谢你，这道理是对，但我点俩炒菜不行吗？ 我们炒菜区这边啊， 啊，不开张， 座就少。 哦， 那些吃面的人又跑到炒菜区，那真正想吃炒菜的人就没座位。 对，我就是真正想吃炒菜的人呢。 那您要吃炒菜三个菜，您坐这儿踏踏实实的。您要说吃一个菜，那您就到面点区等着去，等位子。 我还上面点，我但是我吃炒菜，我不吃面。你这人呢，我觉得说话就不讲理。这服务员，你还管我吃多少吗？ 哎呦，您看这么多人都在这儿排队呢，炒菜区这儿您就点一个菜，还占我们这一桌。您觉得这么合适吗？外边人怎么瞧您呢？您坐在那您就心里不亏心的慌吗？ 我有什么可亏心？我吃自己饭我亏心了。 你就点一个菜，占这么一大桌子，一人坐这么好一凳子，想怎么坐怎么坐。 花一分钱也是您的财神爷，对不对？再者说了，这么大桌子，王先生一人坐这儿不可以。 哎， 可以拼桌呀。 哎，这小伙子说话我也行， 是不是？ 哎， 这王哥我得跟你拼了。 拼了，对不对？ 拼桌的话呢， 嗯， 倒不是不行。 你看行吗？ 那您这 您要说能够同意拼桌的话啊， 嗯， 那我建议您拼那桌。 为什么呢？ 因为那桌大呢，就剩一个空座了嘛。您俩人在拼那桌呢，您还剩俩座呢。这个再找俩拼桌的呢， 一时半会儿听不 出来。我说这位服务员， 我觉得他们这饭馆是旅行社设计的。 对呀、啊，拼桌人挤人，人挨人。我们又不是说吃那个寿司得人挤人，人挨人。拼桌怎么着也得隔一个椅子吧？啊？ 而且我还点菜呢，这搁不下，到时候。 您点几个菜呀、啊？我问问您。 您不是说的吗？这至少仨菜。 啊，您符合这个。 我们俩人点仨菜。 对呀、 啊， 一人一个半。 俩人才点仨菜呀、 啊？哟、哦，当时就掉点，刚才嘴角还朝上呢。 点仨菜，你没说非得多少人呢？ 不是一人点仨菜呀、 啊？嚯，你们人头份啊！ 那您可能你要临时拼， 这叫霸王条款。 拼吧拼吧拼吧，没餐巾纸啊？没牙签 啊？不吃了。这什么规定？ 这个老班长改名吧， 哎， 老拌蒜吧， 哎，老三样吧。 哎呦，您理解我们这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对吧？ 你们没有办法，那我们有办法。 那我们是菜烧得这么好，大家都愿在这儿排着队。 那么好啊！ 客人太多，服务员太少啊。 那没人吃炒菜，全吃面。 我们又是淮扬菜，你们 爱吃什么菜什么菜。哎，我就冲你们这条款，我让你们淮扬不了了。 我们现在这炒菜区本来就一位难求了。 我不求一位啊。 他们这一大桌子多少个菜吧？你就说来多少人吧？ 我不能进来。 点酒这么多，你 还喝点酒呢？ 服务员同志， 点酒。 服务员同志、哎，我们已经选择不在您这儿吃了，您就不用再跟我们这儿分析了。 我们这儿的菜有什么水晶的腰丝？ 我不听。 煮干丝、 哎、 白汁回鱼、清蒸刀鱼、清炖蟹粉、狮子头，这都是我们淮扬菜的一些特别有特色的菜啊。我们这边的鱼啊又新鲜、 哎、你们这客人是紧缺呀，是太多了。 不紧缺 不紧缺，你回屋跟那位介绍去啊。 我给你们俩倒水了，你说你们又走了。我们这老半家又是上海有名的老字号，是吧？你到时候说我们这什么这不好那不好，我们也承受不了。 哎 呀， 我们还得负这责任呢。 清光绪31年我们就开业了， 谁问你 了？什么人没见过？ 你光绪年间开，你同治年间开，跟我也没关系。 啊，我当光绪了。 我们什么人没有见过呀？上至达官显贵，顶到平头老百姓。 嚯，您这岁数也不小了吧？ 我们什么人没招待过呀？我们还冲您二位呀？我们原来在汉口、湖口、北路口。 嚯，还地理图呢。 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在天道、汉口路、浙江路口啦。 从小摊就开始。 从开设银行。 你给我讲历史了，嘿，姑娘。 后来我们 回炒菜去吧。 哎，你看你们多有代入感，讲着讲着这故事，你们俩就假装点菜了。 谁讲？ 不是假装点菜， 你多有代入感，你已经成为服务员了。 哎呦我的天哪，学的太逼真了。 那我学的不够逼真，人家是上海人嘛。 哦，对，你就别说那口音了。 你们有异议啊？ 我认为啊，这个规定了最低要点三个菜，这叫什么？就规定一最低消费呗。 对，我觉得这不合理，这很多年前就提出要废除这一条。 是，那王先生也说了，我一个人吃不了仨菜呀、啊、 对， 剩了菜剩了饭那不也是浪费吗？ 就是啊， 这不符合咱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价值观嘛。 没错嘛，你看看 后来呢，这个新闻出了以后呢，引起了一片喧哗，大家就这事儿就讨论起来了。那你这个人气可是生存之本。 对，多少年的老店，就千年的老店，要这样干 你得罪，就是你得罪主顾啊，这属于。 哎，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人气。你这么办啊，你限制了人气，形成了气人。 嗯， 哪还有效益啊？ 反正一气之下，王先生是离开了老板斋。 对， 那 带着张先生、李先生、赵先生、胡先生、吴先生全走了。 哎，就带着百家姓走了。王大磊绝对不会去老半斋。 哎， 王大磊要是想去老半斋之前呢，先得去不赢斋 买鞋去。 这怎么着走得快点，滋溜一下就没了。 哎呦，我脚底下这抹油了是怎么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已经说了，经营者不能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付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且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好，把这条给我写来，下回我再去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念这个。 这服务员为什么少呢？店家说了也自己难处，说您如果一个人占一大空桌子呢，外面有一大堆人等，有淮扬菜，您知道啊，我们这儿做的很地道，很多人冲着我们这菜来的啊，您一个人在这吃，外边一波人围着您那脑袋旁边看， 还有看嘴的， 围一圈看啊，你甭管在哪看了，您是不是心里也是不落人的呢？ 我觉得看上这态度啊，那些人也就都走了。 最后啊，老板斋取消了这个 点够三个菜才能入座的这个规定。 对，而且他们说呢，对于这个入座的门槛，是因为三月进入了刀鱼季临时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呢，这个刀鱼可能格外的新鲜啊，来吃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不少远道而来的人 尝这个刀鱼。这个刀鱼啊好吃，夹着鱼头啊，整个上半拉能够炖下来。 哦，你刀过？ 刀过。 我只吃过秋刀鱼，请问秋刀鱼和刀鱼的区别是？ 差一秋字。 这刀鱼的滋味，冒烟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刀鱼主要啊，一种是清蒸，一种是做刀鱼馄饨，都是江苏的名吃。这个刀鱼呢是味道鲜美，久煮不烂，晶莹剔透。刀鱼要挑早春出水的鲜货，尽可能选肥硕的雌鱼。刀鱼馄饨就是把刀鱼剁碎了，然后和韭菜和成了馅，不放味精，吃出来是地道的鲜美嫩。据说呀，徐霞客对他故乡的这道刀鱼馄饨也是赞不绝口，称为天下第一鲜味。清蒸刀鱼呢，则是肉嫩油润，味道鲜美宜人，入口鲜嫩，口感超棒。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品品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哎，你们说为什么排队吃饭越等越好吃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这是一种 等饿了。 哎，就是这个心理已经提升了强烈的欲望，所以觉得好吃。 嗯，心理学上确实对这个事情啊有这么一些研究。 嗯，这时候的这个味蕾分泌东西就增强了，是这意思吧？ 其实呢，排队吃饭的结果不是100%的确定这东西就好吃了。 嗯， 你看你在一些电视剧里经常看到，比如美剧，排半天自己心仪的菜卖光了，到你那一个，卖完了。你也排了半天， 那怎么办呢？ 你排的过程中呢，其实你不自觉的在掂量排队的性价比。我排这么久，这个食物一定得好吃啊。 嗯， 排的越久啊，排队时间的性价比占比就越高， 觉得大家伙都排着肯定好。 对，而且我排这么久，它肯定好吃。 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当然了，也许东西做的实在是不好吃，那他估计也能说出来。 人家就分析了，说上海啊北京啊这城市都爱排队，有排队吃的文化，对吃特别讲究，而且对老字号执念还是很强的。就是其实突破吃的层面，愿意排大队的人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的好奇心。 对，哎，但是是个什么呀，排队一看，哦，这个 怎么那么好吃吗？ 还有那个哪儿，那是说有一个叫三里屯，有一个就是品相特别不好的什么小点心，大家都是排队，那种饥饿销售。 对，经济层面考量啊，就是因为排队这个花时间的方式啊，让原本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获得了几倍于其价格的价值，价值高了。 哎，专门有一些人有好奇心的朋友就愿意在那儿排着排着排着排着排着，最后有一个成功的喜悦，吃完之后还行， 还不错， 排的挺值的， 我买着了， 发个朋友圈。 反正人都相信经验，你还没有这个经验的时候，你看见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儿，你就自然会判断说这个事儿是可信的。 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 哎，分析完了咱们能得诺贝尔奖了吧。 但是你别忘了，你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案就是你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跟了别人了也不一定做的是正确的选择。 对， 你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哎，承担选择的能力，比如你排到了不好吃，承担了这后果吗？ 承担不了。 不是，问题是就是 天都黑了， 分析这么一问题还得跟了人家。跟人家了吗？ 没有， 我是跟人家排队去。 哦， 天也黑了，心也凉了。 也就是说风险和损失最后还是来自己承担的。 门也关了，东也卖光了，上不来了等下趟吧。 那时候你要排第一个倒好了。 嘿，我排第36个去。 哎，怎么排36呢？ 光想这会儿功夫啊，中间又来个27个。 哎呀，你可净对付。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加哪儿了？ 一个不让。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9对吧？ 我要排第9又好喽。 怎么 我排的36个了？ 怎么会36个了？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你可穷对付啊。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 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谁叫你就磨分来了。 哎，你们进进出出常吃的好吃的有些什么是排大队的呀？ 哎呦，这个您必须得问王大磊啊、王大磊在吃上，现在人家王大磊在北京电视台主持饮食类的节目、全是因为他排的队， 这那些节目就后来， 但是胡子是火了， 火胡子。 我们太阳 高主任， 哎，对对对，王大磊都排过什么？我记得枣糕王 排完了之后，糟糕的透了， 煎饼王， 对，排完之后让人给煎饼了， 栗子王， 对，排完之后立马就， 还有老小李烧饼。 李小老烧饼吧， 李小老烧饼，我还说错了 啊，这地方还真不近，在通县。 哎呦，刚出锅的烧饼往那里一掰，一股浓香往鼻子里钻呢。 呵，这芝麻掉一地， 我又掰出什么东西蹦出来了呢？ 芝麻掉了一地。 这牛肉馅儿啊，哎呦，往那里一边吃 通州的糖火烧， 我牛肉馅怎么喝下去的？ 通州的糖火烧介绍完了，延庆的傀儡介绍完了之后，跑大兴介绍葡萄，然后门头沟有那京白梨， 我就没进过城是吧？ 丰台去弄那邢记肉夹馍， 哎呦，还有什么傻子烧鸡， 还有馒头， 还有什么花卷， 哎，馒头人正经好好吃来的。说这个王大磊那次 呛面馒头， 排多久就为吃这口馒头？ 好家伙，名人效应， 一块钱一个， 都排， 人家都是指王大磊，胖子排咱也排， 几胖子。打白棒 了，结果呢，我把那馒头给抱圆了。 大爷大妈在你后面这一通骂呀， 好几个版本。 大爷大妈还真随和，满足我的所有要求。 你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买栗子必然排队， 不是每家都排，炒糊了那家你看排没排， 他没人排，那家还买一斤送半斤。 对， 哎，那枣糕那个是真的好吃是吗？王大爷吃完了以后，哇，宇宙中心枣糕王， 这东西在哪儿卖啊？一会儿吃完煎饼啊，宇宙中心煎饼王。 对，一碗吃完肉夹馍，哇，宇宙中心肉夹馍。 我吃的什么是宇宙中心是吧？ 你把你自己当宇宙了吧？ 我把我自己当中心了。 哎呦，大家纷纷议论，就听那个胖子中心的啊。 但也有王大磊出差到外地排了半天队吧，其实那东西就那么回事，一点也不好吃。但碍于已经排了这么长时间队，对自己也得有个交代啊。 吃卖皮糖的。 其实你说爱吃吗？ 沾牙呀。 但跟别人都怎么说的呢？ 好皮糖，宇宙中心皮糖王。 但是王大磊那次去成都的时候又让人给拿了， 这 拿住了。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就给法办了呢。 吃饭啊，王大磊是哪家排大队去哪家，他这么想啊，排大队的肯定是宇宙中心。 哎呦，王大磊 抬头看看这字号， 哎呀，这种排排排排排排排 排到了以后吧，王大磊一拍胸脯，到我了， 人家挂出来受庆。 哎呦， 是 宇宙中心大寿庆 王，寿庆王，你是这还有一次吗？你排队了以后一拍胸脯，到我了，各位，然后人家说了，站着， 哟， 别往里走呢，人齐了吗？啊，我先到了，我先就站桌，他们一会儿就到。不是，您订几位啊？订六人位啊？ 六人位呢？ 订六人位啊？您现在到几个？一个呀、啊。 对呀、啊，我先占座 了。哎，还有俩马上到啊，上厕所去了。还有俩，到三个是吧？那您先外面等着吧。 哎，到仨为什么让等着呀？ 我们在这儿人齐了才能入座。 嚯，立马改口音了。 人齐了才能入场。 这是什么检票呢？ 不是你，我到了还不行吗？ 对呀、啊。 不是，是这样，我们人特别的多。你看这一下，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 我也到 了。一个人到，你也是等人，也上不了菜是吧？那你还不让人家先吃呢？有的， 哎，你要这么说啊，人家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家吃串串香，哎呦，王大磊在门口闻这味儿香啊，一遍一遍打电话，喂，到了吗？到了没有？ 我也没吃过香东西，人串串香给我闻成这样。 你呢？到了没有？你， 哎，就差仨人了吗？ 来回催呀、 啊。王大磊当时就想，我中心都来了啊，我宇宙中心都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啊？我质问一下，你们这么做合理吗？叫你们经理来。 对，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宇宙中心。 经理来了，说：“哎呀，你看这个，在我们这里这个规定，并不是我们只有我们一家，旁边有些火锅店也是这样。我们就为了提高座台的利用率和客人的就座率， 也不知道哪儿的连驴都出来了， 人家有口音，你没听懂。 客人排队时间，因为其他的客人已经到齐了，这都在外面等着，这样就翻不了台，他们也很着急哦。我俩一想呢，这个入乡随俗吧，反正，哎，打电话吧，喂。”我宇宙中心，你哪儿呢？ 我听说救援的。 到了呢，咱不能说仨人最后没来， 就是老到不齐。 反正最后啊，王大磊也不用排队了， 人都散了。

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领你尝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恰似山头绿一圈。长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今年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那今天加什么 料？哎，你是刷大粉是吗？ 没有，刷牙呢。 哇，听我都饿了。 哎， 啊？ 几点了？ 几点了？ 丢，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22:00， 这么晚了？哎呦，刚睡觉了。哎，关灯。哎，好，我先睡了。 你干嘛这么着急睡觉啊？ 太累了，今天上班非常辛苦啊，跟老板又打了一架。哎呀，脑袋疼，睡了啊。 咱聊两句今天什么呀？ 哎，蒙上就好了。 蒙上？ 没有，我说，这个缝上，这个单子这缝上了点嘞。 啊，那你起来缝啊？这刚十点。 10点钟还怎么着呀？多困啊！ 缝上，咱说说话。 行，我听着呢。 不是，你不是说这把这缝上吗？那他干什么？ 跟你说呢。 啊。 咱俩年纪都不小了。 啊。 我倒不是着急，主要是替你想，我就想赶紧结婚。 哦。 啊，对。 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看着我说呀？ 看着呢。 你看着呢吗？ 那没看吗？ 你现在都没看着我呀。你转过来，你是对不起我了是吗？ 没有啊， 所以你背着看我。 哎呀，转过来不得了。 这样了吗？ 哎， 你就干这样的事儿， 你 给我出去！ 哎呀，邻居他们家又打架了，真是。 咱以后可不能这样。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脸怎么了？ 敷面膜了。 啊，敷了面，不是 面膜， 不是非要让你敷。我想问问这面膜底刚才怎么回事？这脸上。 刚才 啊，你脸怎么了？ 没洗干净，牙膏。说吧。 咱们这个楼的隔音太差了。 可不，以后得搬啊。 嗯， 咱们俩结婚以后啊，各自筹点钱，可得离开这儿了。这租的这房啊，就是不行。哎，这点钱可真是不够。我要不是看年轻 啊， 我不是看你这个年轻有为，以后大有前途。我呀，还真是有点。 你这话就不该这么，你这么一说，显得你特老实的。还看我年轻？ 我是老实，我这个人。我对你的爱，我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表达的， 啊、是吧？ 你也看得出来。 你这么多年都没瞒过我什么吗？ 没有啊。 真的吗？ 哎呦，你看，忘了抹油了啊！抹油。 不对，你等会儿，你把手放下。 哎，别掰！ 哎， 我自己放。 不对，您让我看看啊。 哎呀，亲爱的，我爱你。 哎，亲爱的，您先别这么说呢。 哎， 你先一臂间隔，哎，等会儿，咱俩认识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 可是咱们俩已经走到了在一起生活的这个， 我觉得走到尽头了，好像是。 哎， 你到底多大？ 说呀！ 这 我看是哪台电视剧跟我是一个剧本？ 我二十。 你再说一个。 七。 你给我说实话，说实话，咱们好好说。不说实话，咱可就拜拜。 你二十九，我二十七，都给你想想。 说实话。 三十二。 说实话。 三十五。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哎，这有劲吗？ 说实话。 三十九。 还有两乐呢，到底不是咱怎么回事儿？ 四十。 就到这儿了。 四十。二。其实我就是四十，按我们老家那儿算四十二，实际上按阳历四十。 好家伙。 不是亲爱的，你看你也一晃就三十了，实际上咱们差距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大。 我一晃就三十了，你一晃呢奔六十了。 这么一比较呢，我也就仅仅比你大出那么一个一。咱俩又是一熟样，是不是？月份咱们也前后讲，这过个生日什么的，买个什么纪念品，那都方便，是吧？要邮票什么的，首日封。你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看着顺眼就行。我看你顺眼， 可我现在越看你越不顺眼。 其实啊，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做化妆吗？还有种技术叫做 P 图吗？你就说咱们出去见个人，见个朋友，我好好画画。你说你要是拿照片给家里人看，给什么亲戚看，我给你 P 个图，那跟十几岁都没什么区别。你何必死心眼呢？咱俩感情好，咱俩也都准备结婚了，怎么何必为这点小事儿影响了大局呢？咱俩过日子的话啊，那个我把我这些年积的那些邮票我都给你，那什么猴票啊，还有我那年代你没见过那首日封。 您留好，我不写信。 三个月前，这位叫阿华的小伙子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严某。在微信照片上看啊，严某长得还真不错，于是呢小伙子主动的跟他聊天，俩人越聊越投机，互传照片并相约见面。见面之后呢，本来阿华心里觉得可能这个照片会是照片，是骗子的骗哦，可是见到严某本人，阿华心动了。你看这个严某的鼻子、嘴、脸，甚至这个头发都跟照片一样的多，甚至更漂亮。严某说自己27岁，想要结婚，阿华29岁，同样想有个家，于是两个人的爱火很快就点燃了。 经过三个月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错，他们决定啊先看好婚纱，买好首饰，等见过严某的家人呢就择期结婚。 可是阿华发现电话严某总是回避着他接，并特意用家乡话说，事后问起严某的回答也是支支吾吾的，阿华觉得有些可疑，同时也发现自己对严某的了解少之又少，于是他来到派出所，通过民警查到严某的信息，结果让他大惊失色。这位自称27岁的未婚妻真实年龄是35岁，比自己还大6岁。 阿华这才明白严某为什么不让自己见他的家人，他甚至怀疑严某有可能结过婚。不过呢，在警察的劝说下，阿华答应先回家向严某问清事实情况来龙去脉，再考虑是否跟严某结婚。民警还对阿华的其他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其他行为？ 这 也是，你倒问清这姑娘叫什么呀？这姑娘叫严顺开。 钱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听说你们家搞了一个燃烧吧脂肪的活动。 真的假的？王大来，真的把你们家书房给燃烧了？ 脂肪？ 说你爸你妈爷爷奶奶 还有你姥姥姥爷， 一共这是 70多个人。 我们家长辈多呀，是底下孙子多？ 不是，他还有什么姑姑啊、婶儿啊、什么叔叔啊、姨儿啊， 对，一起搞了一个燃烧吧脂肪这样的活动， 一共是70个人，完了69个不参加的， 那就剩我一个了呗。 把你 燃烧了，这活动就是为我开的。不是 燃烧的吗？ 把我烧了啊？ 不是，我说燃烧的吗？那点脂肪。 脂肪就是减肥。 对呀， 不是说有奖吗？ 有奖啊。 什么奖啊？ 什么奖？这叫争不取拉不定。 不是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枣饼摊鸡蛋， 这都是老话，我们是有奖励 哦， 这是减超过30斤以上的呀， 啊， 奖那个购物卡。 嗯， 怎么这会儿你哼上了？ 没有，听听大奖什么？ 大奖现金， 多少斤？ 现金的论斤呐？ 不是，我说那个你减到多少斤以后才是大奖？ 减到了40斤，给2000块钱。 40斤给2000，多长时间？ 这以一个月为限。 有没有信心？ 有啊，我基数大。我40斤呢，毛毛雨 怎么制定的减肥计划？ 你这审犯人， 这 关心你， 这态度长得不好。你就自己聊吧。你是怎么制定的减肥计划呀？啊， 哎，还你怎么也来劲了？山后的蝎子饿着， 不是 蝎子往身上放， 那不 这种减肥太残酷。 哎、小花，蝎子往身上放起不到减肥的作用，蝎子吃完之后它肿，会显得更胖。 拿蝎子蛰的，它就跑得快呀。 几位，这么恨我吗？ 不是你自己说的呀。 蝎子治风湿的，又不是治我的。 不是要你饿治吗？刚才说是。 你 们是 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搁一大蝎子，是不是人就上得去？ 你们是通过哪句话？ 不是大老虎吗？ 那往那里边大蝎子吧。 你们通过哪句话听出这么些内容的啊？ 你说的山后的蝎子饿着呀， 就是不吃饭饿着， 多少吃一点呗，要不然会死的。 你才会死的，至于的吗？啊，又不是长期的，短暂的没关系。 是吗？ 嗯，享受就得饿着。 哦，能理解。那是不是吃的话也得挑三拣四？ 那反正是油大的什么的这个不能吃了 哟，那这不好捡呢、啊、你哪儿捡着油又不大的，完又稍微干净一点的还能吃？ 不是捡着吃，借着吃 啊、哦、我明白。大姐就说她要控制一下， 而 且油大的肥的都不吃了，就吃点这个 碳酸饮料不喝了 啊、嗯、 这个碳水化合物也得少摄取吧？ 那当然了， 糖水也不能喝了， 要吃点水果就完了。 吃什么水果啊？冬瓜。 白嘴啃冬瓜你咬得动吗？ 不是那个 苹果，主要是苹果。 而且有个段子是不是说你的？果摊那儿都问，这瓜甜不甜啊？然后那个人打你了。 我就问一句甜不甜，他就 王大雷肯定是在一个极其不恰当的时候问了这么一句这么欠的话。 是有人买西瓜说我问这句吗？ 不是、 啊， 那人是卖苦瓜的。 我上蔬菜摊问人家甜不甜是吧？ 他肯定拿那苦瓜砸你脑袋了，这叫苦瓜能甜了吗？ 不过现在听说了，你们家参加这个活动啊，燃烧吧脂肪啊里边的一个4岁的小胖子和你们两个 小花 啊， 咱说心里话啊，4岁的孩子要是想赢那2000块钱一等奖减40斤，这孩子3斤半受得了受不了？ 谁家4岁来长3斤半？ 他为赢那2000块钱得豁出去什么去的？ 死去！ 2000给4岁孩子，你没想过这是一种浪费吗？ 是， 哎，小花，你这个问题我跟组委会反映反映，你真没想过，这对4岁孩子是个浪费。 摆明了嘛，就是激励你，让你拿那2000，那孩子拿个5块钱行了，买糖去。 5块钱买不了什么糖，小花， 不如啊给孩子买5块钱盐，你知道吗？ 结果这一个月下来，你猜怎么着？ 孩子死了。 孩子得第二，你得第三。 俩人，怎么就俩人？孩子第二，我得第三，这个是 一等奖啊！ 不是， 跟我想一样， 黑幕啊，这是。 刚才我们说的事情当然是夸张演绎了啊！重庆大学学生体育协会为期一个月的燃烧吧脂肪活动，哎，最近结束了，68人减重超过10斤。活动旨在引导大家健康减肥、强身健体，并通过现金奖励机制让大家更有干劲儿。活动从5月份开始啊，工作人员记录下现场报名者的体重，一个月后再次为这个人啊现场称量体重，并且公布排名，每减1斤获30元现金奖励，前3名还会额外获得500元到2000元的现金奖励。 在200多人报名参加活动当中，减重超过10斤的有68人，其中5人减重超过20斤，而第一名减了26斤。 那他怎么减下来的呢？戒火锅，只吃水果。 还有一位呢，我们不提名了，不报姓，不提名了。他用的是一种奇特的疗法。 对，他把他扔到山后，和蝎子一样饿蛰， 让蝎子蛰他。 最后他交了2000块钱， 解毒去了。 大家好，我是小冰。对， 就是那个颜值高身材好的美少女小冰。俗话说得好，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现在已经四月了，你的腹肌练得怎么样了？说到腹肌，小冰真是太有话语权了。下面就让小冰用专业术语给大家介绍一下腹肌吧。腹肌是人体结缔组织中的重要部分，包括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和腹横肌。除了炫耀，腹肌还可以起到使躯干弯曲及旋转，并可以防止骨盆前倾的作用。哈哈，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吧，小冰每期节目都要哈哈大笑的原因就是希望有一天也能笑出几块腹肌呀。玩笑过后，让小冰用人类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教大家锻炼吧。首先要在锻炼之前做十分钟热身准备，然后开始有氧运动，比如快走和跑步。尽可能采取多种形式的腹肌力量练习，就是大家嘴里常说的撸铁。最后做5到10分钟的整理活动。另外，想要练出完美腹肌，一定要控制自己的饮食，薯片、巧克力等高热量食品都是不能吃的。其次，锻炼时力量也要控制，而且要把有氧训练做到位，才能达到锻炼最好的效果。除了人类练腹肌的方法以外，人工智能练腹肌的技巧我也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让程序员小哥哥输入一串代码，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再加5块离子电池就搞定了。哎呀，说了这么多，小兵都饿了，来干了这杯巧克力，从明天开始减肥。 你说呀，咱这院的野猫野狗该管管了。 喵， 那不是野猫野狗 啊！ 你出门看看，那老王家和老赵他们家的猫和狗。 这老王啊，酷爱养猫；老赵呢，酷爱养狗 啊。 老王老赵呢，又是对门，这猫狗呢又经常交锋。 啊， 你听听听听听，老王他们家那 老陶跟着一块劝架。 这猫狗啊，有时候是聊天，有的时候呢也是斗嘴。 那你听现在外头这动静，像是 互相谩骂。喵喵 喵喵 喵喵！听听， 这猫吃咸了吧？ 不是，这猫是看完了包公，开封有个 包青天， 哎， 叫那个 打架了，打架了， 就应当是一个 猫狗打架了。哎，你看两家孩子出来了。 嗯，赵有明。 哎呀，你们家的猫也长得像你似的那么赖。 你们家狗怎么这样啊？这 我猫还挠墙皮。 像你家这狗傻乎乎流哈喇子，到处流哈喇子。大灰上。 哎 嘿。喵喵喵喵喵喵喵。 你看你们家这破猫，合唱团的猫吧。 好，你赵明，你过来，你过来。 你过来吗？ 你上回抄那田小乐作业，你有没听见？我们赵老师就得了。 你揭发我们俩，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饶你死， 给我免你死。 死罪难饶，活罪难饶。 那你死罪不免，活罪不免。哈， 无影腿。 嘿嘿嘿嘿嘿嘿，无影脚。 停， 剪刀腿。 谁家孩子？谁家？ 剪刀手。 别打了，谁家孩子？ 他欺负我，他家养猫的老王家那个。 爸爸，他打咱们家的猫，他们家的狗还咬咱家的。 这孩子怎么那么没规矩呢？ 这猫狗它不懂事儿，孩子也不懂事儿。您这当大人的说话，您像灯不像火， 像 理不像人， 像 怎么不成啊？ 我像 什么理啊？ 爸爸，他 谁让你姓李了？ 说你呢？ 就吃我糖，爸爸。 谁？ 他们家大小明吃我糖，人上课抄我作业，然后我跟老师说，老师不是，哎，他们家狗咬咱们家猫，是这个吃食。 行，你别说了， 孩子，您别说话了。姓王的，我跟你说，有你这样的吗？ 啊？ 怎么管孩子呢？ 怎么了？ 上来就给我们家孩子一脚啊！你瞧我们家孩子踹的屁股都青了。 这是这么回事啊？你孩子屁用那胎记啊，打一落声就有 什么胎记？有胎记什么事？我就说你，你怎么不会教育孩子呢？ 不是教育，咱别说孩子的事， 一家子不明白，是一家子糊涂成。 喵喵喵喵！ 你看，咱先说说你们家那狗的问题 啊， 养那么多狗啊，乱不乱啊？ 你们家那猫不乱呢？ 猫吃饭，我猫不出。你们家这狗这满院的狗屎， 我们擦呀， 你倒收拾啊！ 你瞧，这是我们家狗 车轱辘尿，那狗尿怎么意思啊？ 怎么意思呀、啊？怎么不是我们家弄的？ 你家这狗登记了吗？35公分，你知道不知道？ 你们家那猫呢？你没事遛猫，我说你什么了？ 我遛猫， 谁家猫没事遛？你们家还遛猫？ 我跟你说，老赵，你们家有时候确实是有点不讲理啊！ 哟，什么不讲理啊？那猫身上有多少弓形虫呢？那新婚的小媳妇怀不上孕，那不都是猫传染的吗？ 哎、你懂不懂知识？是每个猫身上有吗？我们家的猫卫生检疫我可干净了，我跟你说，狗身上 老王 的 媳妇儿一样， 哎，猫检疫了，那人可没检疫。 哎呀， 那臭嘴、烂心、那坏思想， 哎、你说谁呢？我跟 你说， 我说有些人呢， 别说我抖了你们家那点事儿，我跟你说、啊， 你家有什么事儿？你抖了吗？ 哎，你们家那点事儿瞒着别人，瞒不了我们邻居。 哎，对了，秦超根， 行了，别打了，别打了。你说我这当妈的，我说你们两句了。 哎呀，我这当老家的听不下去了。 你说你们天天就这么打，像话吗？ 就是你看我们老姐妹从来不打， 还真是的。 嗯， 他们家呀，猫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互相得将就将就也就行了。 你说你 什么呀？ 你拦不住他们。 你说那天啊， 你说你 那天我胡牌了，你差我3.5块，到现在你都不 给。我怎么没 给 钱？七块二，我胡了，好我说什么来着？ 喵！ 你小明，我们一起上学吧。 不行，因为我还没给你拿糖呢，你等着，我给你拿糖去啊。 你说你有这样吗？你说天天就这么过日子， 我受不了了，你 不 受不了 了，这不像过日子，这猫啊！ 你还玩牌不玩牌？ 玩去呀！ 玩 这 玩意儿，可这3块5得给我、啊。 我跟你说，我就不乐意跟你玩。 行了，拿着点垫儿。 哎。带着水杯， 你以为我不说话就让着你呢？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你说我是赤飞母了，我说你是我的妈，咱俩没一个好东西， 没人了。 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咱二本接上。 接上，你不来了可以。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就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起架来，值当的吗？所以建议家长朋友们出门多注意，您永远是孩子身边的榜样。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那颗心痛不完，烟火放不开，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